喂，翻嚟第二节。 好，Alex， 今日我哋嘅主题同上次有冇啲咩唔同嘅咩啊？ 主题唔同啊，都系还原翻二次大战啦。 好， 咁头先你先，我俾咗段片你睇。 哇，系呢个嘅叫做战争边 敌对边缘啊， 系啊，敌对边缘。 咁 都几正喎。咁啱啱敌对边缘睇咧，就即系讲一班士兵撤退啦。 唔系撤退，其实系进攻。 进攻啊， 系 进攻，好似俾人哋打到撤退咁样嘅，走晒啲逃兵。 冇你冇武器打，当你冇武器嘅时候，打同撤退其实冇分别噶啦。 系咯，都冇乜分别噶。我见佢哋一见到咧嗰啲嘅轰炸机咧，系咁射佢哋，就系咁走。 咁嗰架咩嚟噶？ 嗰架系咪雍卡？ 雍卡啦， 系咪雍卡？ 上次所讲嘅 JU-87 系。 咁啊，嗰个声咪好恐怖啊！ 嗰个声系咪啲笛子声？ 嗰个系成号角声嘅， 号角声嚟嘅。 系啦， 就系即系见到佢哋个个咧喺船上面都要等死咁样。 哇，惊！ 开头就不安。 其实你邓寇克战役咧，嗰个都有呢个场景啊，就啲英军企晒喺码头度咧，跟住咧宋军已经冲埋嘅时候咧，佢全部都系缩噶。 其实全部都箭靶嚟嘅啫，呢啲情况。 系啊， 基本上你唔缩你都等死噶啦，你用隔篱嗰个做盾噶啦，定系 啊？ 即系隔篱嗰个人就系你个盾啦，基本上。 子弹边有盾噶？ 即系唔系啊？即系人哋射埋嚟，你隔篱嗰个帮你挡噶啦，都 挡唔到啊！子弹边有挡噶？ 不过咁啊系，直径大咁多，好难挡。 你个枪王咩？真系啊！ 哇！嗰阵时佢咁样射埋嚟都真系， 我简单嚟讲，你可能你唔系好知道步枪子弹嘅威力， 系 即系如果佢系支机枪子弹，即系用紧步枪子弹啦， 系 所以用紧美国普通见到就美军用紧 7.62×51 嘅北约口径嘅步枪弹啦， 系 咁啊！而家用紧你嗰时用紧德国用紧模式弹咯，叫做 系 就 7.92 口径乘呢个57mm 啦， 系 咁啊叫模式弹。咁啊叫个模式弹，因为模式枪呢只弹数叫模式弹啦。咁如果你有睇个舒特拉的名单啊， 冇睇头， 冇睇过啊， 冇睇过，可能就睇少少 咁经典都冇睇， 呢度冇点。 咁佢有一段仔就讲呢、這个即系捉嗰啲犹太人出嚟，佢喺犹太嗰啲嘅隔离区捉出嚟，咁要捉去个 集中 营啊嘛。咁有啲人就唔留嘅。 系， 就有啲喺名单入边嗰啲就即时处决噶。 系， 咁啊点样处决咧？ 系， 好似你中学咧，小学咁啦，小学咪30人一班到啦。 我多啲嘅其实， 30-40人啦。哦，你暴露咗年纪啦。 唔紧要啦，读者知嘅，大家都。 跟住之后，我当你四啊，咁啊分几行嘅牌啦。 系， 咁啊好似排每行排几样啦。 系， 咁啊每行一粒子弹嘅啫。 每行一粒子弹。 系啦，高望。 咁点做啊？每人一粒子弹， 系一粒子弹咧， 系咯， 打落去咧， 穿 5个冧低， 哇，咁犀利噶， 系， 哇，咁紧要噶， 系啊， 哇，好紧要， 所以你话一粒子弹有几劲穿透力咧？ 哦， 所以你搵隔篱嗰挡人挡唔到啊，你自己食埋嘅就最尾都系 挡唔到，哇，咁啊飞机射埋嚟更加犀利啦， 系啊， 哦， 你飞机翻嚟仲做下飞机翻嚟唔系。你唔系90度射埋你啊嘛， 系 90度到你头嘅啫。但系如果你子弹你侧边飞机射埋，其实佢打侧边打埋嚟噶嘛，打斜打埋嚟噶。系啊，所以一嘢射实中嘅话系中几个噶嘛。 系啊，中几个啊？哇，真系射到全部分尸嘅，真系射到。 分尸同埋最惊子弹，同埋最惊咗系佢啲炸弹啊嘛。 系 佢好精准咁走埋嚟炸你啊嘛。 系俯冲式咁。 即系我上次嘅话咧，我打嚟打你，我真系走过嚟打你噶嘛。 系。哇！咁佢咁样俯冲咁样炸落去，其实都相对个命中率都真系会高好多。 咁你以前边有 missile 啫？ 以前冇啦。 二战开头连火箭 啦，系咧。 二战开头连火箭都冇， 系都系机枪数。 机枪同埋靠呢个炸弹嘅啫嘛。 嗯，炸弹又系垂直落体。 系啦， 所以相对就冇。 咁你咪要令到你嘅飞机同你嘅炸弹同时垂直落体咯，咁你先做一个导向咯。 主要就用个飞行去控制嗰个 控制系啦，咁呢架最犀利嘅地方就系、 是， 佢系可以系垂直90度俯冲嘅。 嗯，哇，垂直90度俯冲，佢有冇黑星嘅咧？其实 黑星 系啊， 就战斗机咪佢黑星咯。 即系其实都系要用翻飞机制飞机。 即系如果闪击战嚟讲，系一定要用咗战斗机先嘅。 嗯。 战斗机攞到个制空权，然后之后就派呢啲俯冲轰炸机个战术或者叫战术轰炸机咧，叫、打你啲战略目标嘅， 即系打你啲碉堡啊、机枪塔啊、装甲目标啊、坦克啊，基本全部就可以打你噶啦。 嗯， 但战斗机低空战斗机系主要高空战斗啊嘛。 嗯， 而啲俯冲轰炸机或者战术轰炸机咧就可以做埋低空攻击咯。 系，所以嗰阵时都系依家啲攻击机， 佢做埋噶啦，其实 系 即系配备唔同武器啫嘛。 嗯。 即系简单嚟讲，呢部嘢就系打陆上嘅目标， 系 战斗机就系打空中目标。 其实嗰阵时个战术同而家嘅战术咧，其实制空嗰样嘢都系好重要，相对即系两样嘢都喺嗰个年代确立咗呢个制空权。 系啊，所以早几日咪呢个美国空军70周年纪念咯。 嗯，918， 系啊， 系啊，即系我哋中国就918事变啦。 系啊， 佢哋咧就918咧就系佢哋嘅空军70周年啊。 系 啱啱今年70周年。 因为以前佢哋空军，美国空军系冇空军噶嘛，佢即系嘅飞行队，即系辅助于呢、這个 陆军航空兵 或者海军噶嘛。 即系其实嗰阵时佢哋都系 serve 两个军种，一个海一个陆。 系啊，其实冇 军都只不过依附 冇空军有时 系， 即系各有各海军有海军嘅飞行队 系。 陆军有陆军嘅飞行队， 系 系啦。 咁飞行队本身就唔系一个独立军种， 未系 嗰阵时。 即系简单嚟讲，你如果你是航母舰上面嘅，你咪就系海军飞行员咯。 海军航空兵啊。 如果你系陆上面嘅，你咪系 陆军航空兵。 陆军航空兵咯。哦、即系当然机种有分别嘅，咁我哋之后再讲啦。如果陆军个飞机同海军飞机都系唔同啦，当然 系 二战时都已经有分别噶啦。 系咁，所以嗰阵时都即系应该冇咁兴一啲空军基地系嘛。即嗰时应该唔系太兴呢样。 嗱，嗰阵时唔系螺旋桨机嘅啫嘛， 系啊， 有空地得噶啦。 咁啊系，即系你唔好话啦，你其实基本上航母舰都系用螺旋桨， 全部螺旋桨。 系啊，又唔会，但系都有弹射器嘛。 嗰阵时弹射器啊， 嗰时都有弹射器噶， 好化学噶咗嗰时弹射器。 但嗰阵时嘅弹射器系好橡筋 feel 嘅， 系好橡筋 feel， 有啲橡筋 feel 噶，都系用活塞嘅。 系啊， 但系个力嘅争好远啦。因为其实个机都好轻噶嗰阵时。 系啊， 所以我有印象咧，嗰阵时我睇嗰段片咧，就系讲啲日本仔，就系咧喺下，即系个机咧就真系分啦，下面系有个甲上面甲板啦，下面就舱啦。 哦，因为 个舱嗰度飞出。 诶，因为跑道唔够。 跟住咧就上面个甲板就玩降落嘅。 系啊， 所以佢可以同时两面进行。 美国都有嘅，试过嘅。 好正嘅呢个。 但系其实个效果唔系几好啊。 效果唔系几好嘛？ 因为你同时你置换咗下面基础空间啊嘛， 系下面 系啊， 但系你唔用其实都系嘥嘅啫，即系你意思系佢要分开两条队， 系啊， 系， 跟住你下面咪置换咗基础空间咯，你咪装少咗机其实， 哦，因为要预留跑道， 系啊， 都系嘅，相对系嘅，但系咁样佢系确保到佢个出击率喎，真系， 系嘅，系好啲嘅，但系 几好个出击率，相 对但系你个船嘅载机率又低咗嘛， 咁系。就是相对载嗰个机会少， 载机少咗， 载机会 少咗噶嘛， 载机会少咗。 即系其实呢部机都有机会谂上呢个航母舰噶，其实。 Junker， 其实知唔知道德国有一架航母舰噶？ 哇，呢、這个我真系唔知道、 啊。呢架嘢嗱，呢样嘢最 我以为德国就系嗰啲 U boat 啫。 嗱，呢个就系德国有空军噶嘛， 系 好早有空军嘅， 系 德国空军咪边记得边个啊？ 德国嘅空军啊， 死肥佬戈林啊， 戈林。 即系呢个审完之后自己自杀身亡嗰个啊， 系咁佢就嗰阵时系咩年份呢？二战前系嘛？ 二战前 1931打波兰前系嘛？ 波兰前 应该打波兰前 40年代咗啦，初啦， 系 嗰阵时已经架航母舰嘅，不过就最尾即系未完成，同埋飞机未装配到，就好多嗰叫齐柏林号， 但系就未出勤过嘅， 未出勤过，完成85%啫， 冇咗啦， 系啊，俾苏联笠咗嘅，但系苏联笠咗之后咧，竟然苏联咧 系唔用、 啊， 佢点啊？ 我系做靶船、啊， 炸咗佢啊！ 叫我学习点样试验呢个如何炸烂呢个大型船只目标、啊。 但佢自己连大型船只目标、大型船只 都冇嘛，所以搵只嚟试啦，就搵只嚟试啊嘛。 佢唔搵只嚟做咗几只先试， 所以咪迟咗几廿年咯。佢我冇难咪， 哦，真系迟好多，其实真系嘥晒。 系啊， 你谂下佢迟咗好多年，其实俾佢系讲紧系1980几，系啊，即系苏联解体咁滞咯。嗰阵时就做咗嗰两个姊妹舰啦，一个就系你最唔中意嗰个辽宁号啦。一个就依家佢用紧嗰个副支列座副号啦， 咩叫号？雅量格号， 雅量格号系 未找数嘛？听闻 未找数唔紧要啦，嗰个自己人嚟噶嘛， 未找数都算系啊，仲系雅量格号 我觉得都 OK 嘅，叫辽宁号都，但系佢抄得几好啊，相对 都抄到下，其实相对都系咪？ 但 系佢都唔系太差。 你都迟咗多年啦， 都系迟咗多年，同埋个降水已经蚀咗好多年啦。五十年寿命你已经冇咗一半啦。 唔系做， 所以辽宁南一定冇得做工。 你做试一试试验嘅啫。 系啊，都冇。喂，咁讲开呢个雍卡，哇！如果上南点睇咧？ 上南咪做鱼雷轰炸机咯，吓、 啊、 可以做埋。 咁啊，主要都系摆鱼雷啦， 啊、 鱼雷攻击啦， 炸弹咯。 系啊，嗰、那个年代又唔兴预警噶。 都冇雷达， 嗰、那个年代真系又冇预警 嘅 嘢，佢都系用目测嘅啫。 雷系啊，我所以同你讲， 即系用目测嘅啫。 系啊，你飞够云度睇你唔到噶啦。 咁嗰阵时佢哋有冇机会系都会出动到一啲飞机咧，飞出去睇咧？ 侦察机嘅啫， 都系会系喺个航空母舰上面，好似嗱预警机啊，真系弹上去，然之后佢喺方圆400公里之内会睇晒啦。 其实咧，你以前啲战列舰咧，或者巡洋舰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弹射器喺个船尾度嘅。 嗯， 但个弹射器就唔系条跑道嚟噶，跑道就好似你好似嗰啲地盘嗰啲起重机咁咧， 系 有条嗰啲金属杆咧， 系 会可以伸到出海嚟射咗架侦察机出去嘅。 哦，咁嗰啲侦察机咪好细架咯？ 侦察机系啊，普通单引擎嗰啲飞机咯， 咯应该好细。 再加两个水桶可以浮喺水面咯。 哦，即系可以放佢降落嗰阵时， 降落 翻水， 降落翻水就揾个吊臂吊翻上嚟咯。 哦，哇，几正喎！ 嗰时又做咁样做侦察咯， 咁样做侦察， 系啊。 哇，咁但系都唔会好远嘅啫， 咁都几十公里咯。 我谂都有五六十嘅。 咁你高过你喺啊个南桥去睇啊？ 都系一定，南桥未睇到二三十度、 啊、 最多。 系啊， 仲有地球曲率，哇，咁都几算系咁噶咯。 所以嗰阵时咪就系、是、嗱，战术轰炸机就 系 咁样用啦。 系。俯冲轰炸机嗰时佢个样系咪就系你成日讲嗰啲海鸥型嗰啲咧？ 嗱，呢个是海鸥型嚟嘅，即系海鸥型。点解个海鸥型咧？其实都系个强度硬少少嘅，真系可以。同埋佢最主要嘅个佢襟翼够多啊， 嗯， 襟翼够多咧就可以咧做呢个减速。 减速 系最好嘅个地方就系佢可以100米公尺之就可以俯冲噶啦，超低空攻击。 哇，超低空攻击 系啊！ 不过驾驶员真系个驾驶技术都有翻唔上下，因为真系坐埋落海啊，坐埋落地。 哇！嗰时试验嘅时候死咗好多人噶， 系嘛？即系呢啲真系要啲王牌飞行员不停试。 所以我咪讲过呢、這个嗱，佢、啊、好多 AC 出噶， 系 有一个 AC 杀咗200几部坦克噶教佢。 哇！200几部坦克好犀利， 系啊， 200几部啊，都真系好劲。哇！咁即系如果佢哋咁样杀坦克，其实都真系可以攞勋章，我杀到嘅。 杀到攞勋章噶。 系啊，真系好，即系唔死嘅话啦 吓。系啊， 唔死嘅话都好犀利。哇！嗰阵时佢哋咧有呢啲咁嘅鸥翼啦，咁啊即系比较硬净啲啦，相对个强度比较大啦。 系啊。 咁啊，真系可唔可以基本上如果攞制空权之后就无敌手噶啦？ 所以小鹰战嘅最一定要出一样嘢就系战斗机。 系 战斗机打晒敌方嘅战斗机， 系 之后你就出呢啲攻击机或中型轰炸机咧，就炸佢嘅战略目标啦。 嗯， 然后就用步兵啦，同埋坦克就可以扫场啦。 系，所以基本上都系首先有咗个空中嘅空优，跟住然之后有空中嘅攻击机。 其实同而家打仗差唔多。 而家其实都基本上确立咗一个战争理论，都系要先制空。 系啊， 无论制陆同制海， 系啦， 都要先制空。 系啦。 嗯， 即系以前你讲第一次打仗，可能搞几个月一个攻击啊，一条防线。 系， 而家闪击战你搞几日， 嗯， 已经可以突破咗防线噶。 不过基本上你波斯湾战争之后，大家都明白到呢个反辐射飞弹，即系你第一样先有个空优啦。 系啊。 第二个，然之后就是用反辐射飞弹炸晒佢雷达所有嘅设施啦。 系啊。 整到佢盲咗之后，跟住大量嘅攻击机入去啦。 系啊。 跟住就地面部队就进驻啦。 系啦。 空降兵又好啦。 系。 无论系直升机啦，攻击直升机啦，同埋坦克啦。就一路咁样逐步渗入去， 系啊， 哦， 全部计好晒数啊！ 基本上其实二战都可以咁讲，系确立咗一个现代战争其中一个理论， 所以叫闪击战咯，你叫做 闪击战， 即系完全系将个战争机械化咗佢。 系， 即系第一次大战讲紧有几万个士兵冲埋去咁样噶嘛。 系， 咁但系而家你第二次大战其实冇乜呢啲大场面发生噶啦。 嗯， 现在都系大家都系打坦克打机器噶啦， 但 即系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即系好似睇电影咁啊。啲骑兵冲锋咁样冇晒噶啦， 哇冇咯，真系冇咯，呢、這个真系，即系可以话系嗰阵时都一个大会战啊，嗰阵时嘅情况。呢、這个雍卡仲有冇啲乜嘢好特别嘅战役入面用到好犀利？ 战役，咁当然嗱，其实西班牙内战成就出嚟噶呢架嘢。 西班牙内战 三几年、三九年、三六年、三五年都有噶啦呢架嘢。 哦，你上次有讲到。 所以我咪话啲武器就出晒，但系点解都谂唔到系佢一齐夹埋出嚟就闪击战？ 嗯， 所以我就成日质疑呢样嘢。 因为嗰阵时系未有闪击战噶嘛， 未有呢个概念嘅。 基本上系应该系佢开始打嚟波兰啊嗰啲开始先有闪击战嘅。 系啊， 但系打波兰嗰阵时咧，英国同法国都仲未为意。 未为意。 嗰阵时你话建立嗰个 马其诺防线， 嗰阵时都仲未好怀疑到佢会随时用闪击战去打 呢 个地方。 佢估唔到那个速度系可以去到咁快嘅，即系个攻击嘅速度。即系以前讲一场防线，可能守你几个月噶嘛。 系。 一条防线守几个月嘅话， 几个月半年都唔奇啊， 系唔奇噶。 系啊， 咁但系而家你讲紧几日已经可以突破到你防线，其实已经好夸张啦。 几日都撞散咗，真系好。 我其实已经做改变咗成个，即系已经。 其实佢系咪真系计过你几日？例如话，我可能我当三日啦，三日三日你射四日咧，我估啦。 系， 因为首先你弹药要补给啦，人员要休息啦， 系 食物要补给啦，即系嗰类嘢啦。 所以几日之内完成晒噶啦， 救护啊嗰啲。咁所以我成日都估系三至五日，三至五日咁样，会唔会一个 unit 咁去打咧？ 系啊， 系嘛。 所以咪啲空，同埋所以咪空军、陆军一定要分开得好仔细咯，所有嘢。 嗯， 你唔好好似以前咁统一指挥，咁统一陆军指挥，咁你就死啦。 哦，唔得啦。嗰阵时就 咁，你跟唔切啦。 系， 所以嗰阵时咧，德军咪醒咯，分开咗空军，依家早已经分开咗啦， 一早分开咗。 系啊， 但系其实你三军有时又要联合作战噶。 联合作战，但系要分开指挥，因为分开指挥。 系， 因为每个军队嘅指挥方式其实唔同嘅。 系， 你好难一个人可以 control 晒。 系， 如果你一个人控制晒嘅话咧，咁你拿破仑嚟噶，但系冇可能噶嘛。你现代战争全部都系讲战术嘅。 系 讲技术噶啦，你冇得好似以前咁样咧，一个人话好似以前打三个武将，一个打晒。 临场突然间有个变化， 系啊，你全部 好细咯，微调咯，因为个基本上个战场个战术定咗之后都系要执行嘅，睇佢点样做。 系啊， 不过现代又好得意嘅，依家现代有个叫做 C4ISR 咧，其实就即系嗰个资讯链咧嘅嗰个作战指挥咧，而家又好强调翻咧，又系一个。指挥中心入面咧，一次过指挥晒唔同嘅军种啊、兵种。你话可能我举例啦，你话如果讲嗰个神盾驱逐舰啦，咁佢咧其实基本上佢个防空啦，咁同埋 F-35 啦、F-22 啦，或者 F-15 啦、F-16 啦，即系所有呢啲空优嘅战机咧，即系佢哋去作战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数据链咧连住咧，我哋上次有一次讲嗰个 ATDL 咧，其实佢楞住晒嘅时候咧。佢又会翻翻去咧，就系咁多个兵种都系统一指挥嘅，又会好过瘾嘅咯。到时，即系我又成日觉得嗰个战术变化真 系 好大。 如果你以前咧打仗，你每一个即系部队嘅指挥官都好大权力嘅。 嗯， 因为点解咧？其实你资讯你边咁快去到总部啊？ 系 你以前就靠无线电，靠讲啊，无线电 系， 同埋靠电报嘅啫嘛。 系 咁，但系你个转译你嘅时间噶嘛。 冇错， 跟住你转翻到文字，俾翻你个总部睇，再俾你嘅指挥官睇完，到可能已经搞你一两。 咁啊，你又要加密嗰阵时又唔系好似依家咁电子嘢， 系啊， 又要解密， 系解密， 加密解密， 即系全部人员做。 系 你话，如果你以前嘅话，搞到几粒钟，而家你揿一秒几秒唔够晒噶咯， 好快系啊， 好快。 咁啊，战机啊真系会冇咗个战嗰个机会咁啊，真系。不过而家咧，我哋上次讲咗咧 F-35。上面嗰个官呢，其实如果个队长佢都有呢个权力喎，一样。即係嚟緊都系佢可以做一个战场指挥。就好似你头先讲即係二战嗰陣时嗰个指挥官呢嗰、 啊、 个权力又可以回归返喎。呢、這个战场嗰个瞬间嗰个感知呢佢又变成好强。 但好处就一样嘢就你一部 F-35 睇晒所有嘢啫，第二啲 F-35 睇晒所有嘢嘛。你以前边有可能你有飞机睇緊嘢。同你十公里以外睇个飞机， 完全 冇关系啦，完全 最多系无线电通讯。喂，我见到前面有只海鸥飞紧过嚟， 咁但系你都唔会有联系到噶，以前 系 好难有联系噶嘛，以前 系。 但系而家你 F-35可以全部同步晒啊嘛， 系啊，好正啊，而家嗰啲真系。 所以 我就成日话，如果同大陆打咧，你大陆就算 J-20 几好打都好啦， 系。 咁你个 J-20 你有冇呢种咁嘅战场感知先？ 呢个系 呢、這个我就 呢个成个后边成个电脑系统嚟噶嘛。 即系同我哋最紧要就系我哋唔知啊嘛。即系其实冇人知嘅， 唔知有冇？ 冇人知佢有冇，你估啫嘛。其实即系大陆最过瘾地方就系乜都唔知道。 好， 系咪？ 咁大家估下先，我哋下一节翻嚟。 好，下一节翻嚟。